一颗博大的心，那愿天

今天。 方式也不会改变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

你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不论官还是兵，对联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不一样，官兵情战友爱生死齐兄弟。 茫茫沧海，见惯